谁见到我的爱，在阳光还没醒来，灰色的云在窗外，你的行李没打开，朝向门外的姿态，下一秒就要飞。听着你的理由直发呆，雨盖一场雪就要下了。 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, 谁在狂叫，一点讯号都没有说出，让你知道是自恋还是自欺心态啊，眼睁睁看你走开，就是不让泪掉下来啊，连自己都敢意外，你的告别无声的像一种姿态，最后甜美的我